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这样一条留言，他说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，昨天的毕业晚会上演唱这首再见再见作为晚会的开场曲，他觉得毕业是不应该充满悲伤的，要快乐的和大家道别，期待下一次的相遇。再见再见，来自李易峰、蒋劲夫和张玉楼，一起来听到这首再见再见。 是最短的距离，最亲密，记着声打破宁静，看着我眼睛，不再透明，路的香全身力气，依然不在一个世界里，那么让我最后握紧你的手，一起说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百遍，如果永远都不再见，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万遍，如果永远都不再见，请转过去保持安静，不要看我眼睛，不再透明，路灯下你的身影是最远的距离，永远的距离，我已用尽全身力，阻止忘记，那么让我最后握紧你的手，一起说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百遍，如果永远都不再见，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万遍，如果永远都不再见，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百遍，如果永远都不再见，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万遍，如果永远都不再见，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百遍，如果永远都不再见，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百遍，如果永远都不再见，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万遍，如果永远都不再见，再见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薛之谦

一切只有音乐。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李健《向往》。 斟酒作别旧他乡，谈笑也匆忙，镜中归坐当初小楼旧旋转，弦上已凝霜，无人风无人听无人唱，昔念这踪迹心结皆渺茫，眼里抹香流淌，蓑履山水与孤掌，提笔写罢抬头落款暂千丈，闲时交笔皆向岁月惶惶，望否心未忘，潦草寒暄过往，只因情数量，独对大 江川流上上长夜成染长，不似少年风光都抹尽轻狂。写下喜怒加戎装，但凭取在耳畔响，低笑去天地辽广，算君与无知如赞不上共赏。有几次落叶黄且云之上，相思少言道，盖无为也草莽，君为沧海浪。挥剑两行说知遇难当，怕再见惹彷徨。十年以上混沌本可古过往。有几次落叶黄且云之上，相思少言道，盖无为也草莽，君为沧海浪。挥剑两行说知遇难当，把再见惹彷徨。十年以上混沌本可古过往。空念想弹指往事的悲哀，只是想变成你的习惯。